天冬天下雨或天气罢了。伴着雨和你的靠近，到底多远离天在云起，记得要上班，就在我心门，下雨过天气。怀着天气感觉绝迹，到底多远离我们秘密心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记得要想起吉隆坡中，我还是盼呀盼啊，古琴达巴达姆巴达姆。 一零一三三三， 要装修 钱，美的你 咋说话呢？ 八现在只需8.88万，大自然地板啊，装修还送 包，材料礼包，三重大礼全。 北京美得你， 燕林路理想0108084156780841。 生活与工作能量，我听觉得很多感动，城市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散发美丽。 有句话呢说得好，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，更是每天吃块阿胶糕。今天山东东阿无限糖给大家带来糖阿胶糕，采用的是血泊天椒、云南漾碧核桃、芝麻和绍兴陈酿黄酒，通过名等50多道传统工艺熬制，每口一盒500克，298元。但今天买一盒都有防伪标志，抢购热线400571456，400671之百地道纯正，两盒290才不到3块钱。抢购热线您记好了，400675716，免费送货，到货之后您仔细帮营养美味，就选无限糖456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问：自驾游路线外出游，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过其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：春困现象，驾驶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，保持空气力，避免疲劳驾驶。真言，随后继续跟你说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之外啊，有位歌坛输送，他也有自己去进行演唱，你一起来，你永远爱你。 等时间过，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，一个夜里我将站在曾有的悲伤，会刺痛我的心，我一定会后悔，你都快看不到你的影子，我快要不能相爱，并发想象没有你，那些洒些眼泪和小雨，你真的已不能清 轻的喊着你曾永远爱你。但现在的夜里，我将站在海边，曾有的白眼会刺痛我的心，但我一定会去你。不到你的背影，快要不能相爱，并不容易。无法有你，那些洒满阳光和小雨滴，满了曾经爱你。 情冷暖相知，海妮。今天是3月29日，初二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：白天晴，最高气温19，最低气温20度到7度。首都北京晴，近邻天气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一和六，修补起来很麻烦，不是砸砖就是起大灶。北海防水也不用刨墙，再卡漏水问题解决了，而且价格是闲人也可以拨打电话0338询问。明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节目。 江湖招募三三喊你来，你没有听错，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业经验，快到蚂蚁点子新办法，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详情请咨询3177。由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，第二期会首咨询报名，报名专线99，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小时生活圈，建2017年开工建设时直达深圳，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就在眼前。列首站小时生活圈，建2017年开工建设时直达深圳，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就在眼前。 看不见我的眼，在水里的眼，你 流过多少经典？ 看不见我的眼，在水里的眼，你 流过多少经典？ 爱就要带着三爱来到一个多情路，孤单的人那么多，可不要我独自撑。

追逐的步伐如今已满山，朝来暮去轮流提转，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，你的影像在思念发放，就算闭上眼不去看，尽了力去抵挡，也难以坚守幻想。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梦，一分一秒如你的船，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覆盖。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理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，多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。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梦，一分一秒秘密的藏，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。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理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，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。 的画面能不能

陈奕迅的这首歌《Shashano》，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那英的《毒药》。说到那英呢，真的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位歌手啊。从当年开始唱流行音乐的时候，再到现在呢，其实流行歌坛，流行音乐已经有非常多的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有新鲜的元素加入在当中。但不管在什么时候听他的歌，好像都没有过时的感觉，他都是与时俱进的。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《毒药》。 微微一笑，将我套牢，就这样掉进了圈套。说得太好，以为可以到天荒地老。你张开双手将我拥抱，背后却藏着一把刀。你若即若离，让人捉摸不到。我进退两难，危险了峭。爱情是毒药，糖衣太美妙，你的诱惑我抗拒不了。要如何才能让爱只有幻想，潜藏的几只就好，吞下了把你都送掉。

三天两宿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，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每在人听，每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鱼对水说：“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”水对鱼说：“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”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的这首陈绮贞的歌《最初的起点》。 不怕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化妆，开不开窗高跟鞋，后腿都没奶茶，昨晚说的梦话，办公桌上的灰尘，烦恼还在昨天，今天重复昨天，星期六不可约会，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。手牵手肩并肩，拥抱所有的时间，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七矮人的童话，南瓜马车城堡，彩色亮片白衣裳，人族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，总有一天去流浪，稚气高的公主离开童话的包，不决定去闯一闯，人海茫茫，一切不是想象，手牵手肩并肩，拥抱所有的时间，一低头一眨眼，不用说我头疼了解，拍拍手站一站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 陈绮贞最初的起点，陈老师在垦丁开始卖 demo 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坚定了自己的音乐道路，所以那时候开始他就，很难说他的音乐被所谓的主流或者说非主流音乐所去规划，但就是因为他这样特立独行的独立音乐人的风格，才让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最特别的陈绮贞。刚刚的这首歌是最初的起点，接下来是石头的《红颜笑》。 疾风千里奔跑，抚慰你的笑，是轻声刻进心里，永远抹不掉。爱已无可救药，似缕缕火苗，在我血液里燃烧，心在狂跳。这次离别喧嚣，灵魂也静了，只因你 忘住了心跳，追逐梦里的温柔和你的笑。 因为你

些其实都不爱过， 浪费那些时间是假的。 听不清你忍住悲哀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这种感觉真的不合，夜晚都是虚虚荣，看不见你就好像不悲哀，上面有几让你找不懂，你的知识全甜蜜，以后我就是幸福。 没想到我能生出坚持下来的福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迟到不让你有队伍。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让我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高人也要稍微直接告诉我你要我怎样。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，想把我请你不理，想念你到告别地，总爱听你说外语。 You'll be forever out of you, you never know, yeah, yeah. 在家里想把你喜欢，在大街上也想跟你走完，和你在一起就是这样的饭，把你放在心上就得跟你爱上。 陶晶莹的爱优，随后要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伍佰的浪人情歌。今天就到这，感谢收听小号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让时间悄悄的飞逝，抹去我俩的回忆，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，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，让它随风去，让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泪水，还会装作一切都 被风去，让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看的忘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 是自欺欺人。